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着再跟您聊聊这个科学这方面的进展啊，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昨天我看到一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呢叫做“地球超载日”。这什么叫地球超载日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就认为这人类这一年呢，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量超出了地球生产和再生资源的能力。地球呢，我们给它做一个比喻，就像是壁虎的尾巴一样，我们对于地球的一些折腾，包括资源的耗费，在某一段时间当中啊，它是可以自愈的。比如说呢，植物可以再次生长，鱼类呢可以自然恢复，包括呢大气也有一定的自净的能力。但是呢，人类自从文明发祥以来，对于呢自然环境的索取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地球呢自己补充自然资源的能力。从1970年开始，咱们每年啊从地球获得的资源比地球自己可以恢复的要多。从那以后呢，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从裂缝变成了一个鸿沟。根据呢科学家们的这个测量吧，今年在8月13号就是地球超载日，也就是在昨天这一天，整个全球的人类呢已经把地球一年当中可以自生的资源都已经消耗完了。在接下来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在透支地球的自然资源。关于地球自然资源的透支，您可能很难想象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科学家们呢做了一个判断，认为说呢，现在啊对于地球资源的过度的开发、过度的索取，地球给我们的回报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比如说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气候变化，以及呢气候变化会产生粮食生产的大幅的下降。科学的证据和历史证据告诉我们，粮食危机也许在不久之后可能会到来，而且呢会愈发严重，还有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所以地球超载日其实是在给我们提个醒，但是这个醒真的能够走到每个人的心里吗？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啊，科技的发展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同时呢也让我们失去了20种的技能。根据呢英国的一家媒体呢最近所报道的一个统计数据啊，说互联网的到来以及呢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让很多人的感官进入到了休眠的状态。例如说呢，手机地图的使用，包括自动导航的出现，让许多人看地图的本能消失了。其实呢，像看地图这样的本能啊，您可能会觉得不重要，但是呢和看地图这种方式呢一起消失的有很多，具体有什么呢？接下来玉龙和您详细说一说。 跟您说一说啊。刚才我们是提到了看地图的这个本能消失了，接下来呢，使用指南针辨别方向这个技能也没有了，用绳子打结、修补袜子、在书中查找资料、修改文章、识别重量单位、掌握语法并且能够拼读词汇、能够换算计量单位、生火、掌握书法、识别长度单位、编织、背诵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还有呢背诵配偶的电话号码、识别一个地方的动植物、打字儿、用烤箱烤面包、裁剪裤边、安装插座。根据英国这家媒体的统计呢，科学家们说现代人啊，基本上以上呢所说的这20点大家都差不多不会了，或者有大部分已经不会了。玉龙看了这20点之后，我还真觉得啊，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让我这个用烤箱烤面包啊，这事儿以前也不会。当然了，现在可能针对中国人而言呢，做个馒头啊，做个大饼这种事儿还真不见得每个人能够做得了。像其他的一些方式，例如说生火呀，使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啊，这个呀，除非是专业人士，普通人能够把这件事儿做好的还真是不容易。科技进步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是改变了我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这事儿呢，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但是我们可以说点好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对于老年人而言，一些上网的技能，例如说用搜索引擎来去搜索一些想要的技能，可能大部分上了年纪的人是做不到。但是呢，现在年轻人就会利用 WiFi， 用 WiFi 热点上网啊，使用搜索引擎啊，甚至呢用手机银行办理银行业务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新增加的技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刚才跟大家说了20种失传的技能，各位您现在手头还会几种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大家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发生在天津的爆炸事故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透过这起事件，大型城市在环境风险管理方面可以吸取哪些经验呢？美国加州面对创下历史记录的干旱，将如何使用黑色遮光球管理他们的水库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城市风险管理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在8月12号的夜间呢，发生了一起爆炸，这个爆炸的事故的地点是在天津市滨海开发区。目前呢，相关的后期的工作呢都在进行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也站在科学的角度，从这起爆炸事故来跟大家探讨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城市风险管理学。我们现在呢，因为城市的发展，因为大家呢对于自己生活水平的要求，以及呢在各种各样的工业生产中，其实人的居住和一些城市当中的工厂的存在，以及工厂当中存放的一些物品而言，已经很难把它彻底区分开了。那么如何能够做到这些风险的管理？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宇军，李老师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李老师，您好。 玉龙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这个事件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们也不必跟各位多说，但是今天呢我在跟您沟通咱们这个话题的时候，您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其实当事情出了以后，我们来去追查事情相关的原因的同时，也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经验包括教训。 对， 现在大城市越来越多，天津呢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座大城市，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可以从它这个爆炸事故当中吸取到关于城市风险管理这一方面能有一些什么样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点呢？ 嗯，就是随着现在我们国家经济的这个发展，就是目前啊，就是从环保部的统计来看，就是因为突发那个环境事件，就是它的那个突发事件越来越多。 嗯， 这就是跟我们那个经济发展，同时和我们的一些技术啊、经济方面都是密切相连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必须重视这个环境风险的这个控制问题。 嗯， 因为以前呢，城市更多的是关注一些城市建设呀、城市安全呀等等。 对。 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风险，对于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健康和城市的这个整个建设来说，实际上它的那个影响会更大，因为它是突发的。 对。 所以呢，我们 前期呢，就城市建设来说，我们应该现在好多城市可能还没有把这个城市环境风险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去做哈，还比较不受重视。但是随着这个突发事件的越来越多呢，我觉得就是特别是特大城市哈，应该就这个城市的环境风险进行一下专门的这个研究，并且做一个规划和控制方案来整个控制。 您说到这儿，我就先问您，就是咱们从根本上来说，例如说我们能不能建设出这样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它就没有这一方面的风险，这个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仓库给它搬走啊，各种各样的化工厂给它推得远远的，就所有带有一些风险的东西都不要和城市的居民在一起，您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居民还要用这天然气呀，这个也是易燃易爆物品，所以呢有些东西是它是易燃易爆，但是我们要管理的井井有条，这个是考验我们的管理能力。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要了，那样的话我们也无法生存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科学的管理城市，把这个环境风险纳入到日常的这个城市的管理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其实说到天津的这个爆炸事故啊，我们再往前看一些相关的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城市，在今年以来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故出现。您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比如说这是经济进步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是和我们城市发展管理水平没跟上的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些是有技术上的原因，有些事故呢它就也有管理上的原因，还有可能是有人为的这种就是操作的原因等等，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我们就是未预见的，就是不可预见的一些事故的发生，这个它种类是非常多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之所以环境风险无处不在哈，并且它很难控制，所以就城市而言呢，我们就应该首先对城市本身的环境风险进行识别，就在前期呢我们要对它进行识别，看看我们城市所面临的环境风险都有哪些。 您觉得哪些点可能会成为一个城市当中的环境风险的潜在因素？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就看到的这个危险化学品，这块是环境风险就是突发的就是事故率比较高的一个重点控制区域，我就觉得是哈。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易燃易爆啊，这些物品，这些区域就生产区域吧，还有一些就是重点行业，比如说石油化工行业呀，这些生产企业，它本身这些生产设备本身也是就是这种环境风险就是突发事件的一个高发的区域，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环境风险识别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环境风险的重点控制区域、控制行业啊，或是那个控制的品类，比如说危险化学品，我们国家在也制定了危险化学品的这个十二五规划，就是控制这个危险化学品这个环境风险的。 所以咱们国家早在这方面就有规划了。 对，就是这方面我们国家从那个制度上还是要求的比较严格的。另外一个实际上还要避免就是突发事件对整个外环境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有效的方法吧，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防护距离，就是说即使如果要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我们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重要的设施离这个本身这个有危险的设施这个安全防护距离，就保护了我们的那人员的当时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和我们这个设施或经济的这个避免经济损失更大。所以这个安全距离也是非常防护距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就您说到这儿啊，就我们回头再说一说一个城市的建设。就城市的建设不像说我们去搭个积木或者玩个游戏，你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图来提前去设计。其实城市的发展或者说生长是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我家里有一个朋友，他是老北京，他就跟我说，北京当年三环路刚刚修好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在路上踢足球，说是因为没什么人过，就没什么车，就觉得哎呀，还修什么四环，修什么五环呢？现在看看这三环路都成什么样了， 对， 就天天那么多的车，所以城市的发展是根本没有人想到会发展的这么快。 对， 所以照您这么说的话，咱们要对城市的环境进行一个风险评估的话，这个评估应该是会落后在它的发展，就大部分的情况是不是会落后在它的发展之后呢？ 我觉得现在目前状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环境风险的那个重视度还不够。只是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事件以后，我们会也觉得这件事儿很重要，但是事后呢，就是这方面的就又轻视掉了啊，这种比较多一些。 对，例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距离的划分，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可能是非得存放一些危险的易燃易爆的化学品，包括一些燃气什么的，是不是在规划当中这一部分就应该告诉周围的居民，以及呢大家生活在旁边的人，包括建筑商，我要在这儿盖个楼， 对， 这个距离是不是就得提前留好了？ 对，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就是跟管理的那个就是多头管理有关系，就是各管一段，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哈。因为有些地方它本身是一个工业区，但工业区旁边或者说它会建一些居民楼，但是居民楼呢也有可能它建的这个距离它还在这个安全防护距离之内而不在之外，这样的话就有潜在的这个风险。但这些问题呢就是好多老百姓他是不知情的，所以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说是管理层吧，他必须就把握好这个度吧哈，就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但事实上呢，就包括北京也是好多这种情况挺普遍的，因为随着城市的这个发展，然后原有的离城市很远的，比如说垃圾填埋场啊等等，原来是很远的，它周围都没有什么人烟，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居民就搬向城外了，这样的话就离这个垃圾场也越来越近了，这样的话就产生了矛盾，这垃圾场就污染就会影响到就它就近的居民的这个生活哈。但同时呢，因为这个咱们那个机械上的有一个安全防护距离，但是这个防护距离它不可能是对任何这个污染的或者说这个设施都是那么，就是说100米1000米以内以外就真的就不会有影响，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一个一刀切的这么一个尺度。但是如果这个尺度都把握不好的话，那就是就会更影响那什么，要常规情况下就这个设施还要进行评估，也有可能它的安全距离会是2公里，就是说每个项目它会不一样的，就国家有个硬性的规定，同时那每个项目在进行评估的时候它也自己也要设定一个跟其他周围的这个防护距离，这样就比较合理一些。 这个项目的评估或者说您说的这个风险评估啊，城市建设当中的风险评估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项目吗？ 是的， 就是在城市的新的规划和建设，哪怕一个项目的上马之前都是要去做的事情。 对，就是咱们那个任何一个建设项目，就是当然它那个污染，就是它有一定的那个投资额的这个比较大的项目，它在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有一章是专门环境风险的评价。就是这个项目一旦要是有什么风险，它首先要有个清单，就是有什么样的风险，然后有些是几，然后有些风险一旦出现，那我们这个还要需要在你这个环评里提出一些可能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减少它的这个环境风险的那个程度等等，在这环评里是有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因为在建设项目做环评的时候，它呢主要还着重于对项目整体本身的评价，就是它只是有这么一章，它还不能说就是非常针对性的做这种风险评价。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城市发展角度来说呢，应该就完全就是专题的这种研究，对这个城市的风险进行一下评估。然后呢就是说列出风险清单，分出风险的类别，然后根据不同的风险类别，我们制定相同的这个预案和措施。如果发生，那我们就有些预案，然后把这个污染或者是损失降到最低的这种方案。然后在如果发生了以后，在事后呢，我们还要对我们的预案进行一下评估，就是我们的预案是否在这个发生事故的时候合理，然后还要进行补充，为下一次假如有什么问题或者为其他的地方提供这么样一个借鉴的作用。实际上它这样的话就比较完善的逐渐的完善咱们这个就是环境风险控制这么一个措施。这样的话呢就会逐渐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任何事情谁也 谁也不能保证说绝对不可能发生。 嗯，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准备呢，要放在做工作做在前面， 要未雨绸缪。 对对对，一旦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相应的措施马上跟进，这样是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我们遇到了问题，然后前期你没有做准备，那后期的话就容易就不知道怎么好，就容易乱。这样的话就错失了咱们这个减少这个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时机了。 您看这个很多国内的大城市啊，在发展的过程中硬件都特别好，就前期我们这几十年做的事儿都是硬件全部都上马，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做的一些事情是软件也要跟上？ 对对对， 这个软件 也说的非常的正确。 软件跟上呢，可以让这个城市发展的更好，就是在这里生活的居民更安全，生活质量也会更高。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城市，例如说我的家乡兰州，它就是在做一个新的城市的新区，很多城市都在做新区。据我了解，重庆也有，西安也有，都在做新区。就是尤其是过去城市在发展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一些问题，在新区规划的时候，像咱们今天提到的城市的环境安全的风险管理，我觉得这一部分更要考虑进去。 是的， 包括天津的滨海新区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新区，我去过那个地方两次。 嗯， 有一次我在它那个河边海边开车，就看着那个夕阳落日，还好多新盖起来的楼，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美。 嗯， 但是这些硬件已经没问题，我们已经是做到了全世界最棒的硬件，接下来让这座城市发光发亮更好，走得更远的软件是不是可以随之跟上？这个话题呢，我们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稍事休息一下，咱们接着聊。发生在天津的爆炸事故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透过这起事件，大型城市在环境风险管理方面可以吸取哪些经验呢？美国加州面对创下历史记录的干旱，将如何使用黑色遮光球管理他们的水库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城市风险管理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让新闻更有料。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宇军，再次请李老师回到节目中。李老师您好。 您好。 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天津的这个爆炸事故，接下来呢，我们再放眼去国外，聊一聊美国的加州。这两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让我觉得特别的奇怪啊！这是美国加州的城市管理者也是突发奇想，他们用一种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水库。为什么要管理水库呢？美国加州最近也是创下了历史上记录的干旱，老是不下雨，这个城市当中的水库呢，里面的水呢，就眼见着那个水库的水位线是往下降，这天还是不下雨，在接下来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地方居民的生活了。它主要指的就是洛杉矶这个大城市。在这个加州政府的主导之下呢，他们采取了一种方式啊，就是用这个黑色的塑料圆球，这个圆球是空心的，大约呢是用了7000到9000万个左右，用这些圆球呢给它铺到那个水库里面去，就等于说把水库的面给它全都盖上了。 嗯， 水库给它盖了一层黑色的锅盖啊，或者水库盖。 嗯， 就这个事儿呢也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觉得哎这挺有意思的，但是接下来我就在想啊，他把这个小黑球放在水库上，它的目的是什么？就这个塑料的黑球你放到这个饮用的水库当中，我们都知道黑色它是会吸热的，它是不是反倒会给水库加温？或者说它一热了以后，它有没有可能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会污染饮用水？就他们敢这么做，我觉得是不是一定也是有一些想好的这些这个具体的思路才敢去这么做的呢？所以今儿也想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这也是一个城市管理的话题啊。 对对对， 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洛杉矶他们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呢？ 啊，我觉得因为我你跟我说了以后，我也上网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哈，但是更详细的没有。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球啊是用聚乙烯来做的，聚乙烯呢，它材质本身是无毒的，所以我想它那个，并且美国对饮用水安全的这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我想就是就这个球对这个水的污染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不用怀疑这个问题，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安全的。 嗯， 但是我看他新闻里，因为他介绍的也比较少，就只介绍了说用这个球呢，它可以防止这个，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把一部分紫外线给过滤掉，然后它呢就是减少水的那个蒸发。 嗯， 另外还有就是它是有个隔尘的作用哈。但是呢，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一个水库它也是有一个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嗯， 就是说如果它这个湖面就是水库的这个面实际上是湖嘛，就是被这个全被球遮盖了以后，那它里边的一些生物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活着， 嗯， 因为他们是需要有氧气的，就是还有一些水生生物啊，还有一些鱼类啊等等，我也，我就是对这些人来说，我是还是表示有点怀疑， 嗯， 就是它长久的这问题，因为它那个水库的水的新鲜，它也是应该有一些自定的这种功能， 嗯， 如果它长期如果水库中的一些动植物。因为缺氧等原因，它会导致它的这个死亡的话，会不会也会出现一些腐烂变质，然后 就您觉得 臭的感觉呢？ 阳光照不进去，这个水库的水反倒有可能会变质。 就是它有一些，它里边的一些水生生物的话，它我这么想啊，水生生物和植物，它就没有不好正常进行一些。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或是氧气的这个，因为它全被罩住，它那个湖里的含氧量肯定就特别少。 对，这个光线被挡住以后，湖里面的水生植物没有办法光合作用，也不能呼吸。 它就改变了它原有的生态系统了，实际上是。 啊，它就释放不出来氧气，然后包括这个植物它自己本身要死亡了以后，鱼也没吃的，水里也没氧气了。有可能会造成整个水体的这个生态状况的一个恶化。 我觉得会有一些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它原来的这种水库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嗯， 啊，它那个整个的光照啊，还有这个它所接触这个环境，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这样的话，对于这水生系统内的一些动植物，它的这生存状况就改变了。 可能他们顾不上这么多了吧？是不是接下来大家都没水喝了？ 啊， 先保证这些水不要被， 也许是吧， 被蒸发干了。 或者说它有个短期性的这种短期的需求。就是他可能实施一段时间，就是比较短期的这种紧急的这种应急方案， 嗯， 可行。但是可能就长期来说，我觉得就会影响水生生态系统的一些正常的运转了。 嗯，您觉得他给这个湖上放了这么多的小球，就算是加了一个盖子，它可以保证这个水的蒸发速度会大幅的下降吗？ 它的那个。应该是这样吧，它就是有一种折光的这种折光，它是叫对这个紫外线的一种那种可能我觉得他做过研究，我认为是他是对这方面肯定是有把握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对，其实这个也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它这边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可能必须现在把水库得盖上，保证大家喝水的这个方法。 但是就是他将来怎么样把这球再弄上来呢？ 那一个一个再给它捡上来呗。 我觉得就是工作量也很大，就是现在我也因为这个也比较新哈，我也没有想好，我就主要是想到一下就想到里边那些生物和植物的那个生存环境的问题的改变吧。 就在您看来，这不是一个好方法，不是一个解决说某个城市遇到大旱，我怕这个水都蒸发完了，我赶紧先给它盖上，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这个也可能因当时的情况而定吧。 嗯， 所以我想，也许加州政府它是属于就这种紧急状况下的一个无奈之举吧。 嗯，我们来说，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有非常重要的几个生命的基本，水就是其中的一个。 嗯，是的。 咱们现在的城市，关于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关于水这部分的安全，是不是提前也会做好一些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工作？ 是的，因为我们供水有一个我们的供水的安全的那个保证线，保证我们这一个城市，我们有一部分存水会到保证你这个城市多长时间的用水量。那我觉得可能对于大旱这种来说，一方面呢是我们前期有一个储水的问题，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在干旱的时候就是节水的问题。 嗯， 就是两个相结合来应对这个干旱吧。 嗯， 就是在这个大旱的情况下，再像以前那样就耗水，那可能你这个压力就会更大。 嗯，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也应该就是做一些限水的一些措施，然后比如定点供应水啊等等，保证饮用水啊，其他的一些高档奢侈的消费的水的这种行为就可以先停止一下等等， 不能开源的情况下就得先节流了， 对对对。 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也会有很多遍地的洗车房啊，但是洗车这件事儿还是很浪费水的。 啊，是的，因为我是以前跟朋友就是聊天，他让我做过看过一个视频，就是都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工人家庭，他们家就贷款买了几辆车，买了一栋房子，他这个房子。这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他这个房子可能有四五个房间，然后还有游泳池。他贷款的房子、贷款的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游泳池的水要长期恒温保持在他所希望的温度，然后那个房间的空调也要开着，因为他的电脑也要保持一定的温度。然后别人就问他说：“因为你这游泳池你现在不用，你可以把电关掉，不要。”就给它加温到这么高，他说那假如我要用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用了，就是这个实际上好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他们占用那个能源还是挺浪费的，就是他那个电脑就在那一个房间，电脑也不用就在那开着，然后还要把那空调开着，为了这电脑能正常运转，所以这种肯定是不可取的。 就是，您刚才我不知道您听到我说的那个新闻了没，昨天是叫地球超载日，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生态足迹，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远超过了大自然能够给我们自然供给我们的那个能力了。就是我们大概以前有算过，就是像美国人那样的生活状况要全球的话，可能大概是我记得是需要四个地球，就是如果我们全部照美国人那样的那个生活状态的话，就需要四个地球才能满足整个咱们这个地球人的需求。 哎呦，这个事儿想一想都觉得太可怕了。 对，所以就是现在对老百姓来说，我们就需要降低我们那个生态足迹，也就是说，最终落实到我们生活中就是节约。节约就实际上节约是美德，实际上就是以前我们生活困难，我们节约是为了节约钱。但现在我们生活富裕了，我们节约呢是为了节约我们的生态，我们的生存环境的这个。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节约我们的资源， 对， 就为我们下一代留点东西， 是在节约未来， 对，为未来的孩子们留下一些东西，而不是全在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给消耗掉了。 哪怕说现在有这种像呢我们刚才说的给水库加个盖子这种高科技，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听您这么一说，我本来以为说是不是可以来去解决一些城市缺水问题的好方法，看来这事儿绝对不行。 对，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应该因为他那个还是应该就是想一些更就是因为他这次是就是以前没有遇到，所以他是我觉得他也是算一个突发紧急事件，他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就城市而言，如果说咱们也会涉及比如说我们几年一遇的干旱，我们多少天多少量，我们应该有一个前期的，我们可能会也会有一个打出一个预量来保证这个人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饮水的这个需求的同时，对环境呢就更友好一些。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有关城市风险管理的话题，也说到了环境保护的话题，重点也跟大家提到了一件事儿。昨天是地球超载日，其实从今天开始，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透支地球的未来。 是的， 所以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来减少自己对于这个环境的伤害， 对， 能够少做一点浪费环境的事情。 对， 我觉得咱也不用说太多了，其实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事情的利害关系，所以今天呢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收听我们这期的话题，更要感谢嘉宾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期的内容。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